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哀的金正恩同志，是2月1日对于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进行了指导。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明瑞同志等军队的负责干部在现地迎接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天是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开始的第一天，并对全军官兵把我党提出的训练也是战斗这一战斗口号铭刻在心，一致奋起投入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说，人民军承担着要以枪杆子保卫祖国和人民，争取反美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任务。对于人民军来说，加强训练是一个决定革命的命运和革命武装力量建设成败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党的训练第一主义口号精神，坚持大力进行训练，来使全军掀起白头山训练热潮，像荣年一样。他说，2017年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和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的十一生远的一年，要满怀必胜的信心，为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带来革命转变，来在明年取得增强战斗力的一亿最好的成就。他说，进入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的第一天响起的令人痛快的炮声，将成为一个契机，大大鼓舞全军官兵努力贯彻党的训练命令。金正恩同志登上监视台，听取了有关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的火力阵地部署情况和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计划的汇报。他望着那些排列在长达数公里海岸的数百门大口径自行炮，满面笑容，说是很可观，了不得的，好像铺展了火炮武器地毯似的。他说，那些阵地里显示所向无敌威力的火炮武器里，都凝聚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加强人民军炮兵武力所付出的忘我辛劳，在打仗的那天只响出命中的炮声，来弘扬两位伟大领袖领导军队的不朽业绩。参加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的有承担着消灭南朝鲜伪军西北岛屿防御司令部所属第六海军陆战旅和延平部队任务的西南前线水域最前方岛屿防御队炮兵部队，与承担着首尔市等前线主攻方向和助攻方向的南朝鲜作战地区军事对象和反动统治机关任务的前线中远程炮兵部队等。按照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下达的命令，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终于开始了歼灭的火炮轰击。他加重语气说，真是一个稀罕的光景，了不起，了不起，还能有什么留下来的？一旦爆发战争，就要这样狠狠地打击南朝鲜傀儡集团。第一次打击就要完全挫折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应对意志，要是有拼命挣扎的，就要统统地消灭干净，不留一个叫苦的，发出逼鸣的。要做到我们英勇的炮兵瞄准哪里，哪里就变成敌人的死尸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听朝鲜人民军第四军军长李成国报告说，最高司令官同志一旦下达命令，就要向敌人的巢穴实施毫不留情的炮兵火力打击，来扫除可憎的敌人，看不出一个影子，就豪爽地笑着说是个好决心。将来随着正义的战争爆发，西南前线炮兵部队所打响的胜利的炮声，将给南下的人民军部队插上翅膀。他对火炮射击比赛和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举行成功表示了十分满意。他说，靠炮兵打开祖国统一的大门，以炮兵的礼炮庆祝祖国统一的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重视炮兵观、炮兵哲学。在祖国统一大战中，我们党对人民军的铁拳、炮兵的信任和期待是很大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现代战是炮兵战，现代战争是以立体方式进行的，没有天空、地面、大海以及前线和后方之别，所以炮兵的活用是决定作战和战斗命运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加强炮兵武力方面的纲领性任务。